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7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早间的雄鸡畅晓板块。各位好，我是慧凡。 各位亲爱的家里人，早上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我们的早间节目部分。 那通过昨天这一天的奥运加上国安赛场的洗礼之后啊，真的尤其大家肯定最牵动大家神经的就是晚间的女排的比赛， 对， 跟意大利的这一场小组赛，我们是咬牙坚持啊，从一开场就是占据了优势。当然，意大利也是在前两局的时候没有完全的发力，因为毕竟人家已经全胜，人家已经是出现了， 是人家就是属于无欲无求的状态， 对 啊。当然，中国女排也属于无欲无求了，因为已经提前的这个出局了，但是感觉队员们的脸上的表情还是相对的轻松。从那个表情的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几年前的这个巅峰的状态。 但是你知道吗，康乐，昨天我看着姑娘们比赛赢了之后 啊， 那种真的心里释放了很多啊，脸上也是洋溢着特别美丽的笑容。但是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眼圈红了，这越看越难受，这胜利来的太晚了一点。 确实，这也说明了国际女子排坛的这样的一个进步的速度啊，其他队都是在飞速的进步当中，而中国女排相比这几天我们讨论了很多，有点原地踏步了。 忙碌的闲人就说女排是在主动求变，新人斗志昂扬，战胜强敌意大利，女排精神犹在。 是，另外北京劳尔也说了，还是要为女排的姑娘加油，为女排的姑娘点赞。这场跟意大利的比赛打出了中国女排的那种气势。 当然我们昨天的中超赛场第10轮的比赛，北京国安也是1-0小胜了全华班出战的大连人。但是这又是一个点球制胜。 对， 我们已经多少场没有运动战的进球了。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也是说一说国安赢球，一个字来形容一下。 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的丰富，从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首先为您介绍的将会是举重方面，男子举重81公斤级的决赛，老将吕小军破奥运纪录夺冠，为您回顾一下精彩的瞬间。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昨天下午进行的翻板比赛，女子翻板 RSX 级卢云秀夺得了一枚金牌。 另外中国代表团收获男子蹦床、羽毛球男双、混合泳接力的银牌。 我们也关注一下女排啊，刚才已经说了，中国女排完胜意大利，也是拿到了小组赛的首胜。然而结果是提前无缘小组出线，更加让大家觉得惋惜啊，心疼女排姑娘，心疼郎导的。 是， 接下来小组赛还有一场对阿根廷， 没错， 继续去展现我们的女排精神吧。 依然是荣誉之战，是第二场荣誉之战，也是收官之战。希望边框边篓全在收口，能是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另外我们也是关注到中超啊，巴坎布点球破门，国安一球小胜了大连人。今天的两个话题刚才说了啊，一个词来形容一下国安对大连人的这场球赢得

如果祖国需要，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或许还能见到这位举坛传奇。 其实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会坚持下面的全运会吧，全运会完之后呢，可能就是说看国家的需要吧，国家需要我上，我可能还是一如既往的会坚持下来。 当然赛后这个吕小军也发了微博说啊，谁说37岁不行，我的举重人生没有极限啊！这一块的这个奥运会金牌送给我两个宝贝女儿，请继续为中国举重队加油。哎，小军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感言之后，大家对于他下一届奥运会更加期待了。 哎呀，要坚持到下一届，真的对于老将来讲，非常的不容易啊。 是， 我们一边是很期待在奥运赛场上看到他们，同时也更心疼他们。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做一个更好的平衡吧。 没错。就是他的这个除了在举重生涯当中已经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未来在家庭的这方面的他的未来的安排啊包括他的家庭同不同意他继续来训练啊，继续来参加比赛等等的，将是他未来做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柔成斋也说，37岁的举重奥运冠军，这种坚持的精神真的是让人很敬佩的。当然更加让人敬佩的就是中国举重队这样一个团队啊，又成为了这梦之队的代表，男子组在这次的奥运会上是满载而归，为男同胞们挣回了全部的脸面。 是，尤其是这是力量型的项目， 对， 感觉是更能展现出男子汉的这个 阳刚的 啊，对呀， 气概 啊，肌肉阳刚，然后呢，关键时刻那一举啊，这永不放弃的精神，好像举重这个项目真的是还包含了很多这样的意志品质方面的元素啊，真的，在这一方面给我们男同胞长脸了。 我们也就回顾一下，在几个项目当中，男子61公斤级的李发斌创造了挺举和总成绩两项奥运会纪录的成绩，也拿到了那枚沉甸甸的金牌，而且他最后那个夺冠的姿势到现在还让大家模仿跟回味，就是金鸡独立啊， 对， 非常的霸气。那当然他平时训练的时候也经常是用这个金鸡独立式的方式去调整，在决赛里也耍了一把，顿时就成为了热搜的话题。 是 男子60公斤级的申利军一扫5年之前奥运会双腿突然抽筋的这个阴霾，同样是以创了挺举和总成绩两项奥运会成绩的发挥拿下了最终的冠军。而男子73公斤级的石智勇那就更猛了， 对， 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创造了两项奥运会的纪录，毫无悬念拿到了最终的金牌。国际大赛石智勇是一直不败的战史延续着啊，有10年的历史了。轮到了从77公斤级改到81公斤级的吕小军，5年前夺冠对手是在他的面前非常挑衅的跳了民族舞，后来这对手也吃药禁赛了，金牌目前还没有递补给吕小军，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等。 对， 而且昨天吕小军是创了3项奥运会纪录的成绩，也为中国男子举重队打了一个终极的满分。 是啊，所以这一次的我们中国举重队的举重军团们真的是相当的给力啊！纳进我心说了，刚才听吕小军的声音怎么跟我们的嘉宾马德兴老师差不多啊？听口音，马德兴老师是江苏人，吕小军是湖北人， 是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差异，但是呢，也有点像，确实有点像。 是不是您听南方口音都像是一种口音？ 嗨，这有点分辨不过来了。当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队昨天的优异的表现，在帆船帆板项目当中的这个金牌，我们也拿到了。这是女子帆板 RSX级的比赛当中，卢云秀在奖牌轮是拿到第3，最终以净得分36分获得了中国奥运代表团帆船帆板项目在奥运会的2枚金牌。而卫冕冠军法国选手皮孔虽然拿到了奖牌轮的1，但是以2分之差获得银牌。英国小将威尔森以净得分38分获得铜牌。我们来听一下卢云秀赛后的采访。 确实发挥的并不是特别的好，其实跑完那一轮之后，我其实给自己的感受就是我确实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然后这个错误但并不是他不可以弥补。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心理老师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云秀，江之岛是你的地盘，你要犹如王者归来一般。其实我觉得上天已经给了我3分了，这已经让我站在第一的位置上，那么既然给我这样的机会，那么剩下7分我就得真的要去努力。所以我就真的是就是这首歌吧，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我 不后悔，因为我每一下摇帆，这我感觉就已经足够了。 鲁云秀，很努力，当然也很幸运， 没错，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啊，就拿下了女子帆板的奥运冠军。 对， 回想一下96年的时候，李丽珊拿到了女子帆板奥运冠军的时候，鲁云秀还没出生呢。 是，所以25年之后，她再次在这个项目拿到冠军的时候，大家就生了一个感慨了，说这个项目确实，平时作为一个冷门项目，好像只有在奥运会的时候能够点起大家的一个关注的目光。当然这个项目，据说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由于这个项目设置的一个变化啊，有可能不再是巴黎奥运会的这个比赛项目，所以说这枚金牌拿的更加的难能可贵啊，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的羽毛球赛场男双的比赛当中，中国的双塔组合李俊慧跟刘雨辰还是最终以0-2输给了中国台北的组合李阳和王麒麟，获得了银牌，也无缘中国在这个项目的奥运三连冠。确实对于他们两位双塔来讲也不容易啊，只有这一对组合进入到了奥运会的席位当中， 是 也没有太多的看好，尤其是在男双这个项目上， 没错， 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优势了。 本来就是不是说特别看好的一个这个小项啊，能够进到决赛，其实已经是完成任务了。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站在奥运会决赛的赛场，李俊慧、刘雨辰组合明显感觉到了他们的紧张。面对对手凶猛的攻势，中国组合在第一局一直处于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21-18逆转。第二局中国组合显得更加的被动，甚至有点被打懵了，最终12-21大比分失利。来到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李俊慧、刘雨辰还是有点没缓过神来。说起比赛，李俊慧说被对手压制的有点厉害。 我觉得还是想到对手会给我们一定的，在前半场争夺会给我们一定的威胁吧，但是今天还是对手发挥的要比我们出色，在中前半场打得比较果断嘛，我觉得还是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其实最让中国组合郁闷的就是之前出色的表现没有能够在决赛延续。刘雨辰说他们也在东京留下了遗憾。 今天最后站在这个舞台上非常不容易，然后在一路走来也付出了很多，这疫情期间我们在努力的训练中一直在积极的备战嘛，获得银牌还是感觉有一些遗憾。 而李俊慧对于遗憾的表达方式更为的直接，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人。 我觉得还是想说他们辛苦了吧，因为一路走来从小我妈妈就陪着我一起练球，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全职带我，我觉得这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 一路杀进决赛却与冠军失之交臂，中国双塔组合坚定地表示这只是3年后巴黎奥运会的起点。 为了奥运会也付出了很多吧，因为我们也一直合作了很久，然后我们两个各自的伤病有很多，然后可能有时候在疫情当中我们有很多时候不能正常的训练，当然非常感谢这个团队能够一直为我们的伤病然后去帮忙我们的治疗，然后尽量让我们在场上有更好的表现，希望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争取努力能够继续走到巴黎吧。 真的一个奥运冠军，一个世界冠军的诞生背后都是整个家庭的支持， 没错， 像咱们这北京小伙刘雨辰就是这样，也是一个羽毛球世家。 是尤其刚才采访当中提到了，就是他的妈妈这全职带他去打羽毛球， 父亲也是北京队的教练，从小就 倾注 他 是 打球， 是倾注了多少的心血啊！所以说，能够在奥运的赛场当中得到一枚银牌，得到一枚奖牌，本身就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事了。这大家不要说没得着金牌就怎么怎么样了。这得到奖牌或者说能够站在那个场上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了。 而且咱们的北京小伙刘雨辰，其实他一开始练的项目不是羽毛球，是游泳项目 啊。 但是 你看那个身高， 对呀、 大个儿， 大高个儿，但是最后没有真的在游泳项目上去继续进行。但是在羽毛球上坚持下来了，因为身高马大，进队的时候就是这身材，而当时还有点婴儿肥，所以直接就说：“哎，得

尽管白俄罗斯选手还没有完成比赛，已经有不少人向董栋祝贺，因为当时的他排名第一。在7月31号奥运会男子蹦床决赛里，32岁的董栋享受着他的第四次奥运会之旅。从2008年开始，董栋在来到东京之前就已经集齐了三种颜色的奥运会奖牌。可是五年的备战，在东京有名体操竞技馆的这场决赛之前，他仍然彻夜未眠。 很煎熬，实话实说，昨天晚上我整宿没有睡着觉，脑海中经常就会冒出来，觉得受不了了，确实很难熬。因为躺在床上的时候你没有在训练，可能那个时候你更多的是胡思乱想，然后越想越恐惧。 最后白俄罗斯选手托诺维奇的得分超过了董栋，和上一届在里约一样，董栋又拿到了一枚奥运会的银牌。他说四届奥运会支撑他的一直是一个拼字，但是这一次也许真的输给了岁月。 本来我看白俄罗斯的选手他的位移很大，想着应该可能我能赢，但是最后他赢我是赢在高度上。我觉得从这个高度来说的话，可能多少还是跟年纪有一些关系。2008年19岁，我第一次参加北京奥运会，那是主场，压力非常大。那个时候每天的脑海中的想法就是我要拿冠军，我要拿冠军，我要拿冠军。结果当比赛出来以后，我是因为铜牌，当时对我自己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然后付出了更多，然后终于在伦敦的时候获得了冠军。然后又到了四年后的里约，带着卫冕冠军的这样一个期待来的，当然压力还是很大，最后没有卫冕成功，然后获得了一枚银牌。又过了五年，东京奥运会，尤其我们遇到了疫情，是32岁的这样的一个高龄，这是蛮难吧？但是谁不难呢？去拼嘛！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既然你选择了再坚持下去，那就不要想那么多，然后全心全意的去投入。 一次次的煎熬，一次次的收获，这是董栋的一届又一届奥运会。13年过去后，董栋和19岁的自己对话：“ 我会说，小伙子，慢慢熬吧，这个帮不了你，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去走。”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挂着满足和骄傲。 这就是四届奥运冠军啊，而且是届届有收获。 对， 董栋确实是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是啊，这个就是老将的坚持给我们留下的感动。当然了，在男子蹦床预赛当中被寄予希望的高磊只获得了第14名，无缘决赛。而这个领队陆春龙也是做点评，他说高磊的表现稍微有点欠缺，但是我们有心理准备，他的腰有所不适，旧伤复发很严重，大前天打了一针封闭，咬牙坚持到了现在。所以说我们要为所有的这个运动健儿们加油和鼓劲儿。 当然昨天的东京奥运会的帆船帆板项目，在男子项目当中还有第二枚，我们是获得了一枚铜牌啊，就是中国选手毕坤在男子帆板的 RSX 级的奖牌轮比赛里第四个过线，净得分是75分，也是摘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刚才还有家里人，应该是北三吧，在问这个帆板项目的计分的规则啊，为什么越是排在前面的分数越少呢？这是因为跟计分的规则有关系啊。每一轮的名次得分，第一名是得1分，第二名是得2分，第三名是得3分，以此类推啊。也就是说，最后的总得分其实是之前那个名次的得分相加，所以是越少越好 啊，相当于是扣分那意思啊。 对，啊，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国教委会主席巴赫，之前也接受了采访，表达了对中国运动员取得巨大成功的这种感动。 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农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奥运奖牌榜， 奥运奖牌榜，我们来回顾一下，现在中国体育代表团依然是以21金、13银、12铜，总数46枚奖牌排在第一的位置。东道主日本19金、5银、8铜，30枚奖牌排在第二。美国代表团16金、17银、13铜，以46枚奖牌排在第三的位置。好了，进入到了这一时段啊，已经是7:31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还有多项比赛值得关注。 每日精彩早知道，今日看点。 好，我们来说说今天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重点的一些赛程的介绍啊。在大概20几分钟之后，也就是早上的8点钟，田径的比赛里将会有女子链球的资格赛等等。而8:55，小轮车、自由式和男子女子的决赛将会决出金牌。而在今天中午的12点，羽毛球男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龙将会对阵实力非常实力非常强大的这个金廷。而下午的1点女子水球的预赛当中，中国队会对阵的是匈牙利队。下午的1:30乒乓球女团1/8决赛，中国队对阵的是奥地利队。而下午的2点跳水女子3米板的决赛，这是金牌战啊，施廷懋和王涵将会是我们的双保险。 对，这一对搭档，施廷懋是以第一的身份啊晋级到了决赛。看看吧，两位都是老将了， 没错， 30岁的乘风破浪的小姐姐是怎么去在跳水的这个3米板上去征战的。下午的2:30是帆船比赛女子激光级雷迪尔级的比赛，下午4点体操的男子自由操的决赛，肖若腾将要出战。下午的4:55体操的女子跳马决赛的金牌也会产生。晚上傍晚的时候17:44体操的男子跳马决赛进行，田径的100米半决赛男子的啊是在晚上的18:15来进行，而18:27体操的女子高低杠的决赛也将进行。乒乓球的男团1/8决赛晚上的18:30，中国对阵的是埃及啊，相信这个是非常砍瓜切菜一般的啊， 是 进行的。 当然了，今天的高能的这个关注点，那就是晚上的7:30。开始的羽毛球比赛，首先是女单铜牌战当中，何冰娇对阵的是辛杜。另外，今天晚上9点羽毛球的这个女单金牌战当中，陈雨菲对阵的是戴资颖。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这个时段我们也赶紧来回顾一下国安昨天的比赛啊。 对， 第10轮的苏州赛区的比赛是晚上的6:30来进行的。迎战的是大连人，对方是排出了一个首发全华班的阵容，当然对方还有一位黑人外援是博阿腾。 对， 此博阿腾非彼博阿腾，所以造成的威胁也比较有限。那上半场呢都是没有取得进球，0-0。那下半场北京国安是凭借着巴坎布的点球破门获得了领先，当然这个点球很多咱们的家里人咱们的国安球迷也都说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啊。 是，就是裁判吹这个点球，可能有的朋友说吹不吹都行啊，但是 可判可不判， 是啊，给了国安这个点球。赛后呢，巴坎布在场边接受了采访说，我们拿到重要的3分，相信球队会把这种胜利的势头保持下去，相信球队的状态会越来越好啊，今天把握住了机会收获了进球，这个3分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对巴坎布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 终于坎爷啊，好像又找到了一些门前的感觉，虽然不是运动战的进球啊，但是这种感觉自信的积累， 慢慢的去提升吧。我们也来听一下四偶哥王毅为大家带来的复盘的报道。 凭借着巴坎布第75分钟的点球命中，北京国安队1-0小胜积分垫底的大连人。虽然比分略显尴尬，但是主教练比利奇还是认为这三分来得相当关键。 三分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这场比赛虽然说在场面上和机会上可能不能说是一场均衡的比赛，但实际上结果上都有可能，所以是一场就是说左右方两个方向都可能发生的比赛走向的一场比赛。这个三分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就是能够让我们继续保持争那个前四这么一个位置，这个可能性，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的目标嘛。 面对青年军出战的大连人，比利奇将巴坎布放入首发阵容，与张玉宁形成双箭头，希望能够尽快的打开局面。但是尽管国安队在上半场控球时间接近70%，并且形成了6次射门和多个角球，但始终无法真正威胁对手球门。中场休息，比利奇用朴成换下于洋，从三中卫变回4-4-2阵型。国安队也继续占据着场上的主动。下半场刚刚开场，巴坎布曾经打进一球，但是由于助攻的张玉宁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随后国安队继续加强进攻，直到第75分钟，朴成在禁区内被大连队后卫踢倒，主裁判通过视频助理的介入判罚点球，巴坎布操刀命中。 因为巴坎布一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点球手之一嘛，对他今天这种表现我感到很满意，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是在我们跟第一场那个比赛完了以后两天才跟球队汇合的，所以他需要逐步的去恢复。前一段他没有首发的原因就在于这儿，他因为回来太晚了，所以需要逐步的去恢复他的体能。现在他这场比赛他已经首发了，而且打了90分钟，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他回到这个队伍里去。参加这样的比赛去打90分钟，这样对我们的进球肯定是有好处的。 在随后的时间里面，国安队也没有能够再创造出威胁进攻，最终一球小胜。赛后主教练比利奇表示，尽管满意队员们的拼搏精神，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把握机会的环节上更进一步。 在更衣室跟队员们讲的也是一样，对这场比赛可以说各方面我都很满意，只不过这场比赛后来变得很困难在哪儿呢？因为我们就是机会没掌握，上半场如果说你的球进啦，或者是守门员那样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但是很可惜这种机会都没有进去的话，后半时就变得就比较好像比较简上比赛比较艰难，最后那个机会转换成进球稍微差一些吧。 这边8338说了，国安艰难赢了大连人，让人感觉失望。为什么呢？他说没有了外援的主力的这支援，感觉档次掉了2个档次啊，是有这感觉。就之前好像国安打大连人这级别球队，都是砍瓜切菜，轻松取胜，完全控场啊。但是昨天这场赢球啊，多少有点坑之别度的。 真，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得越来越逐渐的适应啊，没有巴坎布，没有这个比埃拉，没有 奥 古斯托在中场的这种节奏啊，但是要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之下，逐渐找到我们自己的现在一些打法。要是只是抱有着以前的那种幻想的话，显然是挺不现实的。 是啊，好像以前这国安队一比赛的比喻，做个比喻吧，就好像吃饭啊，一桌子全是菜啊，一大桌子啊，然后流水席不断上来，这各种各样的菜，就是上菜的人多呀，这奥古比埃拉不断给做菜上菜而，但是现在这个做菜的师傅不在，好像这个桌子上的菜比较少了，就得珍惜呀，这个菜味到嘴边千万可别吐了。 三口之家说，哎，这场看的我觉得玉宁偶尔也思考一下人生啊。 他前几轮就在思考了。 对，所以其实玉宁的这个点怎么去使用，他本身自己的特点来讲的话，是一个站桩式的。 对， 转身慢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之一。就看比利奇怎么更好去使用他了。当然，让大家可能比较惊喜的就是这两场回归了之后，哎，老朴的状态， 哎， 真是恢复的不错。 是， 确实还是他曾经的那种很有想法、很灵动的感觉。 三口之家说了，确实啊，朴成出脚快，占据了主动，这是朴成的一个特点。他以前就是，感觉在场上吧，好像他也不是说特别的多拼的那种啊，但是这个球员他是天赋比较好，在场上的预判啊，包括脑子都很清楚的一个队员啊。他也说了，这个 国安那个点球他认为可判可不判啊，就是跟斯特林点球但是还是不是特别一样啊，又谈到欧洲杯的事儿了。 嗯 啊，他说裁判判了就判了，这胜利在情理之中，但是锋线攻坚克难的能力还需要加强。 对，一号线说现在三分是最重要啊，为保级增加一些砝码。嗯 这就提到保级的事儿了，您这是反讽了一句吧。另外7298他说了，国安队运动战不进球的毛病又来了。 哎 哎，运动战不进球这个事儿 总让大家看的觉得揪心。 对， 不够过瘾。 是，但是运动战不进球只赖前锋吗？ 嗯，真的是一个全场串联的问题，尤其是中场的，咱们这么依赖中场的传控。 对呀、啊，你说在比埃拉和这个奥古在的时候，为什么国安运动战进球率这么高啊？ 有人输送炮弹啊、哎、 对，而且这两个人他俩直接就可以成为攻击的一个终结点啊！现在少了两个终结点，又少了两个策动点，整体前边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嗯。这边我们也是回顾了一下全场比赛啊，数据方面，其实国安的控球率是73% 啊， 射门是11-3，传球是631-224，角球跟任意球其实都占优。 对， 但是以这个点球的方式取胜，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心里还是别别扭扭的啊，至少。 嗯， 对手也不会特别的服气，而且排兵布阵方面呢，比利奇好像在上一场啊换上大宝，让大宝顶到锋线上去、 嗯、 有了一点奇效之后，这一场呢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的办法。 对，大宝这个我觉得就是只能当做骑兵来用， 就是一个骑兵， 他不是常规武器，因为常规武器他已经打后卫这么长时间了，是吧，他这个包括他的年龄啊方面体能，你让一直在前面冲啊，可能也达不到那个效果。 对，那开场其实比利奇是尝试了一下3-2-3-2的一个阵型， 嗯， 但是不是特别成功，后边还是换到4-3-2了啊。 是， 球员们也对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更习惯，攻击也更有威胁一点，毕竟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有速度有突破能力的边路球员， 有拉扯能力的能拉开空间的人。嗯， 对啊，所以这接下来啊，怎么去解决这个运动战不进球的问题？ 嗯， 哎呀，还得去适应一下啊。中场没有了外援的梳理之后，啊，我们怎么去打得更聪明一些？ 是这边6645他说康乐刚才用这流水席的比喻，他说有大概这意思了，但是说让我再讲明白一点，什么意思呢？或者给您另外一个比喻吧。之前这个奥古斯托比埃拉在的时候，国安相当于这俩师傅给做饭，他能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吃自助。啊，就是队员随便吃来吧，啊，随时过来吃都有这个啊，都有球给你输送过来。但现在，吃不了自助了，顶多少这俩师傅之后点几个菜，啊，巴坎布这回吃的时候千万可别掉了。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锦上，哎，这位家里人叫锦上添乱，说当年梁叔说的真对，咱就少一个那个滋妞滋妞的 啊， 到现在这滋妞滋妞还没过来呢。 嗯， 如果我们有一个像巴索哥 啊。 这样的，就现在问题就好解决了。 就国安之前，我记得有一个前锋叫格隆 啊， 好像挺滋溜的，速度挺快的啊。 包括小马丁也属于滋溜滋溜的。 哎、对， 嗯， 所以确实缺少这样的一个边路的，包括前场的速度型的这个前锋。嗯， 当然我们也是在这几天都关注了国安的新的外援啊，转会费200万欧，名不见经传的安德森席尔瓦，也是作为奥古的一个替补吧。进入到了国安的这个大名单当中，24岁巴西中锋从葡超球队法马利康加盟啊，他也是会成为未来国安攻击线上的一个重要选择。但是他的到来，昨儿我们也跟袁岩老师分析了啊，怎么着也得这个冬天再见了。 嗯，是大约在冬季。 对， 所以我们也是连线了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啊，他谈到了国安现在的这样的攻防两端，另外对于国安的新援也有他的一个预期。 国安的这场比赛对于国安来讲的防守应该说考验不是很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国安队的之前的很多对手当中有这种进攻非常有特点的这些球队，给国安造成了很大的这种防守上的压力。但整个大连队来讲呢，进攻当中不是特别有这种鲜明的特点，因此对于国安来讲，在跟大连比赛的时候其实防守压力不是很大。这场比赛呢，北京队继续派出了这种三中卫的打法，应该说啊，这种三中卫的打法相对慢慢的已经会成为未来国安队的一个 个主要的一个方向跟趋势。然后索萨走了之后呢，现在是杨帆打这个位置。应该说我们的这个三个中卫啊，都是先后的国脚和有国脚履历的队员。从比赛看，国安队在进攻当中，因为大连队啊最近几年跟国安队比赛打踢的都不好，大连队的防守跟国安队恰恰能够形成一个相克的地方，就是国安队的进攻特别克大连的防守。因此这场比赛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次啊，国安队最近比赛很难体现出来的这种流畅的中前场的这种传身后球啊、塞球啊这种精妙的配合，这场比赛真的是打出了几次这样的。因此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国安来讲是碰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对手，然后对手呢整体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出色，然后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所以这场比赛的最终的1-0的结果，尽管是个点球，但是我认为从整场比赛国安队的这种情况看，国安队也配得上这场胜利，只是说我们的进攻效率是不是可以提得更高一点。但是乐观的说，我们也能看到国安队从这个进攻的配合上面讲，应该说状态比原来要好了好多，巴坎布的这个状态正在提升，几次的跑动冲刺啊，包括这种挂挡超车射门，其实都是越来越有谱了。然后中前场的其他几名队员啊，在传接球上面，在做球上面，其实感觉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对于国安来讲，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就是舒缓一下压力，然后找一找赢球感觉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我认为国安队尽管是1-0，但是这场比赛的胜利的价值还是非常大的。 有家里人还在问说，新来的能踢足协杯吗？新来的反正得到差不多十一月底十二月见了， 对， 所以 天凉的时候才能见到他了，是啊，就是大约 在 冬 季， 对，那首歌大家记住了啊。 对，6645觉得说玉宁踢的真的还不错了啊，每次射门都比较稳，没觉得思考人生啊，哎呀，就是尤其是玉宁， 是， 你看他就在前场啊，真是。尤其转身那一下的时候，真觉得有点思考人生，这也是他的特点。 对，确实就跟巴坎布一起踢球，好像难免都是，被他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传染啊。当然了，就是国安现在少了奥古斯托比埃拉之后，前场我感觉啊，这前锋有的时候就有点吃不饱，就不像以前了，各种给你输送这个威胁球什么的啊。大家想想，这两个人，这个。给你输送球给你助攻是什么感觉啊？少了这俩之后，前锋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压力的。 9720说这个三中卫体系啊，多练练多打打吧，看欧洲杯大多数球队都是打三中卫，是，那是人家有这个快马啊，边路咱没有啊， 是， 所以 包括中超像是这个广州队那边也练过三中卫，但是效果都不是特别的好啊。三中卫这个得要求每一个这个实力非常的均衡，配合非常到位才行啊。所以如果打不好的话，一下就变成筛子了，让人打成漏洞了。 包括国足也尝试过三中卫啊， 效果都是 也不理想。 对， 北三说大连那帮小子，以至于整个的中超球员在面对裁判的吹罚的时候，总会跟裁判理论，这个可能还得改改。 是， 嗨， 这多少年的这个中超联赛一直以来的痼疾， 对 啊，就是球员不忿裁判，然后裁判的有时候判罚确实也是，好像有一定的这个瑕疵吧， 就可以去琢磨，可以去让球员啊正吧一下的。 对 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天鹰对于国安新援的分析吧。他是预计，他认为啊是9月就可以到队。还是比较乐观的。 国安队新签下来的这个外援啊，是一个前锋队员，应该说就是在之前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也聊过这个外援的情况，就是有一个麻烦点在哪儿呢？就是说他现在尽管已经报名了，索萨走了，他来了，但是他仍然没有能够到队，现在还没有到队，还没有能够入队，因为我们知道啊，咱们的防疫政策呀，各种因素，所以说他第一阶段的比赛肯定是踢不上了。他只能在9月份吧，9月份之后的比赛，他也许能够跟得上队。因此，在后面的比赛，包括足协杯当中，我们也许能看到他的身影。希望是这个队员能够给国安队带来更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嘛，这个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未来的这个外援的问题，而且从身高打法上面讲，他更像一个中锋队员。因此，对于他来讲，希望是能够弥补国安队在进攻当中未来的一个缺陷。希望他能够通过这小半个赛季的熟悉。未来呢，能在未来几年当中呢，在国安锋线上站得住。毕竟在他之前啊，这些国安队的这些超级外援的名声实在太大了， 所以我认为给他的压力也不会太小，也希望哈这个外援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天鹰相对很乐观，但是据我们的了解呢，这外援其实是为明年做准备了。 对， 冬天来了之后先熟一熟悉，先认认人啊，认识了所有的队友，明年再做准备吧。 而且关于这个引援，它是一个通盘的考虑。你像咱们这个未来几大，大家非常熟悉的这几位外援啊，该走的都已经有走的，像奥古，然后有的这个估计也不会续约啊， 到期了。 这个对外援会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也是一个巨大的变数。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另外一场上海德比啊，这 是 上海海港啊赢下了这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申花抢开局，持续的创造了机会，但是31分钟的时候，海港就抓住了莫雷诺的一个失误，打了一次反击，李胜龙破门得分。半场补时的时候，洛佩斯得了一个绝佳的单刀的机会，然而面对门将把球给打丢了。第89分钟，场上也有一个争议的现象啊，就是杨旭门前扫射，已经得手了，但是主裁哨响之后，争抢第一点的敦比亚表示他犯规在先。很多次的调整之后，申花也没有能够改写比分，1-0，最终是保持到了中场。 这场比赛我们也是请天鹰跟我们说说啊，他认为比赛焦灼，话题很多，申花场面占优，但是却输了球啊。 上海滩的这场比赛又一次以上港的取胜来结束。应该说啊，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可能大家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哈，包括对于裁判的一些判罚呀，可能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跟观点。但是客观的说，应该说这场比赛双方打得非常的焦灼，可能也是整个今年中超联赛啊，我个人感觉啊，是这种在拼抢对抗啊，包括到这种悬念呀，包括这种各种各样的说法吧，可能都会是最激烈的一场比赛。从比赛过程当中看，我认为跟上一场国安跟上港踢有点像，其实国安当时就占据了很大优势。这场比赛申花队的优势同样也是非常大，申花几乎在所有的进攻数据上面都是占据了最大的优势，整场比赛申花的优势非常非常明显。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能看到，申花队当前的确是兵强马壮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也能看到这场比赛其实从首发当中看，大家可能就能知道申花队当时首发当中啊，就整个几个大家非常熟的或者说非常重要的这些替补队员，就这些主力队员都是在场下坐着。申花队几乎是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可以再换上一套这种新的进攻型打法阵容，所以说目前申花队真的是中超联赛当中最兵强马壮的一个。整个过程包括申花最后那个进球被吹掉，都是有很多可以来探讨的说法。可以说啊，申花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申花这场比赛表现出来的过程，表现出来的申花的板凳深度，还是在中超非常非常值得大家警惕的。这个赛季申花真是有可能把自己的比赛打得非常非常好。 天鹰觉得申花是最强的那个对手，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其实海港也非常稳定啊。 是 少赛一场，他们现在已经是打进16球，领跑广州赛区的山东队跟海港是持平的，失4球也是中超最少的。 是另外关注其他的比赛当中，之前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我们的奥运的栏目啊，站在东京看北京啊，等一会儿再来关注大家的留言的情况吧。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东京奥运观察日记的第3集，来继续听金泽带来的报道。 站在东京看北京。 7月18号是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200天整，北京冬奥组委第一批考察团来到东京。王同国是一团的秘书长，也是运动会服务部医疗卫生处的副处长。对他来说，疫情下举办的冬季奥运会，防疫成为他最关注的方面。因此，从到达机场、入住酒店，再到考察场馆，他都用心记录了冬季奥运会防疫的方法与准则。王同国说：“ 他们的防疫工作流线相对还是比较清晰的。”他们的防疫分工呢明确啊，服务还是非常热情的。你比如有的场馆它安装了一些脚踩式的酒精消毒设备，这样的话就避免了用手压酒精壶引起脚的感染。那有的酒店呢，才在大厅采用了2种不同颜色的标识，主要是区分抵达不满14天和满14天可自由活动的这2类人员的流线，也是一个防止脚上感染。 通过此次防疫考察，王同国总结了以下可实际操作运用于北京冬奥会的内容。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降雨影响，有利于污染物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二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三，体感较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二，体感偏热。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五，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五届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好，北京时间的8:02了，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人在东京早间》的雄鸡畅销板块，我是慧凡。 大家好，我是康乐啊。我们今天的话题要跟大家首先来说一说奥运会当中有哪些大家的意料之外的事儿，另外又有哪一些让大家感觉到难以释怀的事儿。这可能大家都已经有目标的这样的呈现了。 对， 中国女排啊，包括之前我们聊的举重，这游泳等等的，就各个项目好像在本届奥运会的这个表现啊，跟大家的预期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所以大家继续来我们的几个平台，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啊。同时，我们也说说国安啊，国安昨天赢下了比赛，1-0小胜大连人，但是通过一粒点球获胜的。您觉得国安这场赢得怎么样呢？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吧。在东京奥运会，我们也有了新的玩法，就是东京名侦探的听友互动活动。 对， 各位家里人听众在快手客户端，只要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账号，观看我们四位前方报道团队所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 短视频。每天在雄鸡畅想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提一个问题啊，答案就在这个短视频当中。那今天的问题就是羽毛球选手陈雨菲赛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给自己昨天的比赛打了多少分？今天晚上5点播出的金戈铁马，我们也会公布答案，在答对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获奖听众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 是，将会送出的是2022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来作为奖励啊。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吧。昨天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是一共斩获了2金3银1铜，分别是罗云秀的翻板的 RXS 级的金牌，吕小军的男子举重81公斤级的金牌，游泳的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银牌，董栋拿到的男子蹦床银牌，李俊慧、刘雨辰获得的羽毛球男子双打银牌，以及毕坤拿到的帆船男子翻板 RSX 级的铜牌。 是，除了关注到运动员们争金夺银之外啊，大家这两天最为关心的就是中国女排的情况啊。昨天晚上中国女排终于赢球了， 在奥运会女排小组赛第四轮的较量当中呢，中国女排与 B 组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交锋。在提前确定无缘出线之后呢，中国队是卸下了思想的包袱啊，首发连换三将立足在拼，最终是3-0战胜了对手，获得了本届奥运会的首场胜利。三局比分分别是25-21、25-20，还有26-24。那意大利队本场失利之后呢，与美国、俄罗斯两队战绩都是3-1，那以1分的微弱优势暂居 B 组的首位。可以说，中国女排这场球，打出了曾经的那种感觉吧。 对，昨天意大利的接应啊，强势的重炮手埃格努，也是状态好像没有那么调度的特别的好， 对， 没有非常的兴奋，也有不少失误， 但是还是得了18分，这场比赛的一个得分王啊，就能看出来意大利人家已经稳获出线权的前提之下，而中国队早早被淘汰了，这个比赛更多我们中国队打的是一场荣誉战，而意大利打的是一场调整战。 真是，所以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女排的姑娘们那种释放啊，那种 对 灿烂的微笑啊，没有觉得我们提前出局了，这比赛好像就结束了， 是 展现出了真的是女排精神的另一种感觉吧。我们也听听在赛后尤其是郎导的采访啊，其实还是让大家觉得很心疼很动容的啊，队员们的压力还是太大。 我觉得我们其实一直在想翻大家也很努力，但是就是合不上力，我觉得还是压力太大了，就是一到关键时候或者一失误的时候，就觉得失误1分就像失误10分一样，就是太沉重了，当然作为主教练我也应该负主要责任，没把队员真正的放下来，就是他们心里的包袱没有真正的放下来，所以在场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很被动的。以前都是我们几次获得好成绩都是朱婷啊那个主宰的这个关键球，那么现在呢朱婷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其他人还是有一点等待啊，我觉得我们其实其他的攻守还是有能力的，就是站出来。我觉得当然这个我们主动性不够吧。 当然这个赛后的采访有7-8分钟的时间呢，在网上有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长枪短炮都是我们中国记者，郎导也是在赛后吐露心声，最真实的一个想法。而且呢，郎导说到动情的时候也是哽咽了也是哭了，最后的时候向全国球迷道歉说一声对不起，说这届奥运会球队没打好等等等等的。我们想说的是，郎导你也辛苦了这不用道歉，球队已经尽力了，只要这个球队尽力了就没有道歉这回事儿。 但是在赛后女排的姑娘们张常宁龚翔宇也都是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你看在前面的三场小组赛当中，其实龚翔宇的状态也是有起有伏， 对， 有发挥特别不好的时候但是扛过去了 是 尽了自己全部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我们真的是清空我们所有杂念了吧，还是放下包袱去拼了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对我们整个队伍的意义很重要。我觉得今天就是无关于场上所有的表现，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是最棒的。 这是打到第四场了，我们终于能在赢球之后拍上一张集体照了。我觉得我们等这一场胜利这几天其实挺煎熬的吧，然后也是很感谢我们全队上下，包括我们的教练还有我们所有的队员还是没有放弃，虽然我们现在出现不了了，但是我们还是打一场拼一场，我们还有下一场，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 还有下一场对阿根廷的小组赛，这将会成为郎指导以及他带领的这一支中国女排的收官之战。 是尤其是郎指导，其实在这届大赛之前他签约就是奥运会结束。 对， 奥运会结束之后 又延期了 对就是郎导，不管这回成绩怎么样应该都是退休了。 对，郎导也说我也该退休了，应该有更年轻的主教练顶上来。 是当然未来的这个中国女排在郎平指导之后谁来接这个班这包括队员们谁能够站出来，这是这两天大家一直讨论的一件事当然确实这个 包括我们昨天连线孔宁老师，他觉得也很难说是现在就预测这件事儿。 对，我们进入今天的极速锐评。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极速锐评，咱肯定得说说女排啊。 对， 因为昨天我们都是在中午下午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土耳其跟俄罗斯都赢球了， 是， 那这样中国女排是提前出局，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来进行了跟意大利的这一场较量。7751说意大利肯定算分了，输了他们也能 对 第一啊。现在意大利是排在了 B 组的首位，是以一分的微弱优势， 是， 所以对方是打得非常的轻松的。 没错啊，意大利这个闭着眼睛人家都能够进下一轮比赛啊，提前肯定已经算分了。就是意大利打跟中国队打之前，人家排名就是小组第一了。 对 啊，所以你看，你看人家那个教练他的那个表情什么的，队员们那个状态啊，其实就是跟中国队调整调整状态而已啊。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展现出了自己应有的这种状态和实力。可是回顾整个的东京奥运会的几场小组赛啊，前三场的全败啊，以及朱婷的重伤啊，给我们的球队带来的很多的问题啊，其实都是值得去总结和反思的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北京晚报的专项记者孔老师的点评，对朱婷的这个伤情为什么没有预案呢？有没有一些其他应对的 Plan B？ 我认为啊，比如说朱婷的伤病加重了，这也出乎所有人意料啊。但是朱婷伤病为什么没有预案呢？这是我一个问题。就是朱婷的伤病，其实在2017年的一次意外已经有了，落到一病根了。然后呢，2018、19年打世界杯了啊，拿了冠王。冠王之后呢，啊，疫情来了两年时间，两年时间你有时间就是说去考虑是否是去动手术，但由于各种比赛吧，就是老是不断，老是不断。那疫情又给了一次机会，一次机会你是否要动手术？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你到底动不动啊？朱婷自己觉得还可以，就是你打东京奥运会，那么采取保守治疗，保守治疗我也同意。但是呢，为什么到奥运会期间他突然是加重了？那么其实今年上半年打世界杯联赛的时候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他还打了，为什么到奥运会去加重？这是一个，还是客观的反映了我们保障没有到位。还一个，你为什么没有预案呢？那么拥有朱婷，你拿球是冲击四强和冠军。那你没有朱婷能赢球，这说明你是世界强队。那么之前2004年雅典奥运会备战期间，2004年3月，当时绝对主力第一副攻赵日蕊骨折了，你确实对大球队很大的信心打击。这是我在现场3月26号，削弱全队的整体实力。但是陈忠和主教练当时带队呢，也是让这个赵日蕊赶紧动手术。2004年3月出的事儿，2004年8月打奥运会，时间多紧。但更重要一点，我觉得这在赵日蕊恢复的时候没有死等赵日蕊回归，而是让张平出任主力副攻手。那么这个时候他明确指出，就是张平你就主力，你就得打。那么2004年雅典奥运会决赛跟俄罗斯的决赛，正是张平的这种迸发，一人拿了25分，那场比赛最后3-2逆转击败俄罗斯，夺取雅典奥运会冠军。那么我们是预案是不是做到齐了呢？我举这个例子是吧，是绝对主力，但是全队没有做好没有朱婷的心理准备和技战术准备，过于依赖朱婷，导致一旦朱婷出现问题，全队陷入不可逆转的困境。 哎，石老师，这个孔老师说的非常的中肯啊。 对， 就是当朱婷已经是有伤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能不能有一些预案？但是很多的家里人都说，如果一开始不上朱婷的话，也许我们能赢下来这场比赛。但是竞技体育里没有如果，你说那个时候即便是知道朱婷的重伤，谁就敢说我不用朱婷？ 谁敢不用啊？ 对啊， 就像是这个，举个例子，98年世界杯决赛啊，巴西队赛前罗纳尔多说是又晕厥了，怎么怎么样， 对， 那照样得用啊。你如果不用的话输球了，那是教练100%责任。但是你如果用了的话啊，说这个队员他有任何的问题，那这没有办法，对吧？ 是，塞方波尔说，女排主要还是对手已经非常了解你打法了，只要把朱婷看住就没问题。再者就是这伤病啊，最重要的敌人，健康的朱婷才是胜利的保障。所以从昨天这场跟意大利的比赛当中，因为对手没有发全力， 对， 所以我们不能说啊，你看跟意大利这一场没上朱婷，不是我们也知道怎么打吗？ 嗯，不是那么回事， 不能这么去评判。 对啊，意大利的人早就出现了，就跟我们就相当于是玩一玩的这种感觉了。是， 说到了接下来女排这面大旗，谁去继续的撑起来？ 谁接班？ 谁接班主教练的这个位置？这真是一个太难的问题了。 是，我看到这边有提到的说，助理教练勒亚文指导啊，多年都是这个参加过多届大赛了，辅佐各个的这个主教练啊，真的是非常有经验啊。说要不然这赖指导这回能不能扶正一下？ 北三儿说估计大概率会不会是安佳杰指导啊？再怎么着他也是助力女排这么多年了， 是 啊，也曾经在一些国际的大赛当中暂时的担任过这个主教练的位置。 没错，确实这个女排的主教练这个想找这个角儿不好找。你包括当年请郎指导的时候也是啊，请了老半天啊，郎指导考虑再三才接中国女排这样的一个帅位的。因为这个位置一旦你执教中国女排了，就会有万千的目光聚集在这里，这是一个无形的巨大的压力啊，能不能把握得住啊？ 是，确实，那就谁去接起女排的这一面大旗，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啊。核桃说，哎呀，估计没有人敢接。这真的很难。 是啊，刚才还有朋友开玩笑说，要不然这个电影演员黄渤去接吧。就是这女排电影里边他不是当教练吗？ 这玩笑开大了 啊。是 杨洋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吧，女排精神也没有丢，总结教训，期待在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上啊，祝女排姑娘们再次取得辉煌战绩。女排加油，祖国依然看好你们，也相信你们。 是，7751说女排估计到那会儿有一半队员可能都退役了，那可不是吗？就这一波真的是老将，他们已经经历过一个冠军周期，现在又到了这东京的这个五年之后的周期，再过三年，那肯定得是大换血才行。 美少女说好好养伤，该批评批评，该反思的反思啊，知道自己差距在哪儿，哪些没有做到位，三年之后咱们再来。 是，大不了从头再来。 对。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啊非常提气的中国力量的举重赛场。在男子的81公斤级夺冠之后，吕小军是以2金1银的成绩成为了中国夺得了奥运奖牌最多的举重运动员，同时呢也是成为了奥运举重项目历史上年龄最长的金牌得主。曾经在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吕小军还是77公斤级呢。到了16年的里约他跟哈萨克斯坦的拉西莫夫总成绩相同，但是因为吕小军的体重稍重一点，只能屈居亚军。但是今年1月份，国际举联的公告说，拉西莫夫在16年是违反了反兴奋剂的条例，暂时被停赛，也等待着最终的处罚决定。那如果拉西莫夫确定的话，吕小军递补了这枚金牌，就有可能实现3届奥运会的连冠了。 是啊，所以这个兴奋剂这事儿，一般它这个药瓶要保持8年的时间啊。所以你看，2016年违法了，现在查出来了。比如之前可能用那兴奋剂，之前查不出来，但没关系，这几年之间只要查出来啊，这个金牌就会被剥夺啊。所以这件事儿如果确定的话，那真是，不愧大家管吕小军叫军神啊，那真是 YYDS 了。 我们也来听一下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庞高兴对昨天决赛的解读。 本场比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也是扣人心弦呢。特别是啊，今天我们遇到了主要对手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到了最后的挺举，他也加到了210公斤这个重量。并且呢也翻站起来了，但是呢吕小军呢可以说顶住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奥运会延期啊，对于这样一位老将来讲呢是弊大于利的，但是呢他克服了年龄和伤病以及体能恢复慢这样一种困难，依然是宝刀不老。举重啊，实际呢战术啊是很重要的，从他的抓举开把到加重，一直到我们的今天的挺举和加重的开把都非常的准确。意大利选手让我们比的他是没办法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意大利这个选手啊，在比赛当中呢曾经举起过206公斤，那么但是呢我们想在抓举上呢能够多领先他一些，就在挺举比赛当中呢创造一定的好的基础， 那么体育比赛当中，李晓军的教练于杰呢，根据场上的情况，及时的将他原来预报的开靶重量200公斤降到了197公斤，这样我们的总成绩呢就达到了367公斤，就是排名在第一了。就是至少说这个重量一定是登领奖台的那个重量。那么皮特拉诺呢依然还是不改，加到了200公斤。那么在203公斤这个重量上呢，他确实是右肘犯规，被裁判呢判罚为失败。这样的话呢，实际他的重量呢是365。那么我们这个教练的战术为什么指挥非常得当呢？我们不给他留到最后一把。我们李晓军呢，不管我们在抓举领先5公斤，我们已经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我不出场了，我一定让你举完了，我再上场。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奥运会的羽毛球男双的决赛。 嗯， 刚才也跟大家说过了，中国组合李俊慧、刘雨辰是18-21、12-21输给了中国台北的组合，拿到了银牌。有点遗憾， 是， 但是能一路杀进决赛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刘雨辰呢，也是咱们北京的小伙儿啊，很小就进入到什刹海体校训练。嗯，我们也来听一下他的当时在什刹海体校的教练田俊宁带来的点评。一路的杀进决赛不容易，但是在决赛当中发挥还是有瑕疵的。 刘雨辰和李俊慧这场决赛来讲的话呢，虽然是0-2输了，但是也是有机会的。比如说第一局，我们在逆风吧半边场地的时候，有几个球因为没有抓住，非常可惜。就是在17分以后，17-18这样子的时候，还是有机会的。从他们赛前来看，不被很多人看好，主要是他们在赛前这一块来讲没有比赛啊，这些没有经过大赛的这种磨练，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吧，解决的办法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从他们获得的这个男双第二名来讲，这名次还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而且发挥的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方面。他们在最后的决赛当中可能在有些问题上面没有处理得好，这可能跟赛前的这个没有经过国际比赛的这个磨练吧有一定的关系。就前几场比赛来讲，1/4、1/2、半决赛啊等等都打得非常出色，应该可以用完美两个字来表现。场上的激情啊、斗志啊和战术运用啊都非常完美，不管是在比分落后的时候还是领先的时候都比较平稳吧。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羽毛球女单的半决赛啊，中国选手陈雨菲是2-1击败了队友何冰娇，晋级了决赛。决赛当中，她将在今天晚上与中国台北的选手戴资颖来争夺东京奥运会的女单金牌。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1-2输给了队友陈雨菲，无缘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单的决赛。何冰娇走过混合采访区的时候，一直和记者们表示歉意。她说马上就要去治疗了，所以暂时就不接受采访了。其实这场比赛之前谁能代表中国晋级决赛真的是相当的有悬念，因为在之前队内的两场模拟赛当中，何冰娇都战胜了陈雨菲，所以这场失利肯定会让她相当的遗憾。而陈雨菲说，之前队内比赛的失利让自己吸取了经验，及时总结了问题。 总结前两场的问题吧，因为反正都输了两场了，我觉得输赢都很正常，然后这场输了的话，我觉得就算最后结果是输了的话，我觉得也是要尽力的去把前两场的不足去改变过来吧。然后如果这场再输了的话，再去找不同的问题，就是每一次都是去失败中找经验嘛。 值得一提的是，比赛的第三局陈雨菲领先，不过在一次救球中她的脚部感觉不适，并且请求了医疗救助，好在只是脚上磨出了水泡，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战胜了队友晋级了决赛，陈雨菲说给自己打75分，不过想了想，他还是给自己打了80分。 我觉得，这一场啊，75分嘛，对，就是也不算太高，然后因为还是遇到一些很多问题，然后自己的一些细节有前面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最后能坚持下来，再给自己加5分，80。 决赛中，陈雨菲的对手将是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在来东京之前，陈雨菲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拿奥运会的奖牌，如今她希望更进一步。 已经很好了，但是不满足于现状吧，就是尽力再去向金牌发起冲击。对，但是我觉得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包袱，去展现自己，像今天一样去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放弃，然后把我们女单精神，然后中国羽毛球队的精神，中国的精神去展现在场上。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将会进行的男子100米第一轮的较量当中，苏炳添是以 10.05 的成绩是夺得小组第二，轻松晋级了半决赛。 对，这是昨天晚上啊，这是在半这个预赛当中，也是发挥有所流利。 对 啊，炳添大神，这是百丽要留在后边的比赛当中。 嗯 啊，所以今天我们还会迎来男子百米的半决赛。 没错。咱们具体的情况继续通过本台记者金泽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7月31号晚上，新国立竞技场内进行了男子100米第一轮比赛。中国选手苏炳添在第四组出场，并跑出了10.05秒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二，成功晋级今晚的半决赛。苏炳添表示，今天的成绩在预期之内。 就是今天这个成绩。在自己的预期之内，确实是因为之前就想第一枪突破10.01就行了，因为第一点是因为太久没有参加这个国际比赛跟高水平运动员，第二点就是也赛前也没有事先去试了这个场地，这个感觉也不一样，也没听过枪，所以说今天就完全就是相当于给自己一个定的一个目标，10.01左右就是正常发挥，因为按照国内之前的那几场比赛来说，正常不需要太多的一个发力也可以达到10.1左右附近成绩，所以说今天也定了这个目标，但是明天的复赛的话就是已经当决赛去跑。 冲过终点前，苏炳添放慢了脚步，保存体力，为后续半决赛做准备。但是苏炳添还是认为戴口罩有些影响赛场的发挥。 可能今天一直戴着口罩，感觉有点缺氧啊，那种感觉，所以说就跑起来有点喘。然后刚才应该到70米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僵了，但是自己还可以控制的。 本赛季苏炳添最好成绩为9.98秒，历史最好成绩为2018年创造的9.91秒。东京奥运会，苏炳添希望有更大的突破。除此之外，谢震业跑出了10.16秒，无缘晋级。 那另外，昨天的东京奥运会的田径比赛，女子800米的半决赛的争夺中，选手王春雨是以1分59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杀进了决赛，这也是中国选手第一次进入到了奥运会的女子800米的决赛，而美国选手是以1分58秒07排在第一的位置。当然，大家还是关注到了还有一位小哪吒 啊。 刚才 Mr. Week 也说 是 小哪吒葛曼棋实在是太可爱了啊，他也是创造了新的历史，我们期待着在田径项目开赛了之后有更多的这种惊喜带给我们吧。葛曼棋也是在奥运的百米当中再次刷新了中国纪录，速度最快，排名也是最高的。 是，我们继续来听本台记者李维带来的综述。 奥运会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帆板带来了惊喜。中国的两位选手卢云秀和毕坤分别获得了女子的金牌和男子的铜牌，为中国帆板项目实现了重大的突破。而老将吕小军延续了传奇，获得了举重男子81公斤级的冠军。而中国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羽毛球男双以及蹦床选手董栋都分别获得了奥运银牌，多少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今天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将产生23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上具备争金夺银的实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将进行女子铅球的决赛，老将巩立姣将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如果能够获胜，她也将实现自己的全满贯梦想。而在傍晚进行的男子100米的半决赛中，苏炳添将向决赛挺进，中国飞人已经告诉全世界什么是中国速度。跳水赛场依然是最值得信赖的舞台，女子单人3米板决赛，王涵和施廷懋将会继续捍卫中国跳板的辉煌。体操项目今天开始单项的角逐，肖若腾将会参加自由操的决赛，孙伟和邹静媛在鞍马项目上值得期待，而卢玉飞、范逸林进入了高低杠的角逐，范逸林也极有可能为中国体操实现东京奥运会金牌零的尴尬。 另外，今天羽毛球赛场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和女单决赛的争夺，陈龙在半决赛将对阵印尼的选手金婷，而女单的决赛将在陈雨菲和戴资颖之间展开角逐。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牛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北京时间的8:30了，您继续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的雄鸡畅晓板块。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奥运赛场上还有多项看点啊，尤其是田径项目今天会迎来重头戏，百米飞人大战一触即发，苏炳添啊能不能站到决赛的赛道上是个悬念。昨天他自己也说在预赛里边是流利了 啊， 到底能不能站到决赛就看自己的发挥。 是百米大战这个完全是硬实力的考验啊，就我们中国选手包括亚洲选手能够站在决赛百米的这个赛道上，其实就已经算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了啊，看看能不能带来这个突破。另外巩立姣将会在东京捍卫自己的女子铅球的王者地位，而施廷懋携手王涵将会为女子跳水3米板的冠军进行一番拼搏，当然这个被认为已经是双保险了， 确实是双保险了。 是，而羽毛球女单的决赛当中，陈雨菲将会力拼这块金牌。 那今天的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将会决出25枚金牌，游泳项目会正式的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决出5金，中国队将在男子和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当中全力以赴，而体操项目会展开单项的角逐。当天的四个项目当中，中国队会在男子的自由操肖若腾要出战，男子鞍马以及女子的高低杠项目上去争取好成绩。那除此之外，乒乓球团体赛也拉开帷幕了啊！刚才还有嘉玲说围观奥运最失意的那一块丢掉金牌就是混双 啊， 说输给了日本的水谷隼跟伊藤，特别的接受不了。 当然就是女单那个赢了伊藤，感觉大家好像是稍微有点缓解了，这一次在团体赛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再次碰到伊藤美诚， 就是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嗨， 中国女篮也会迎来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大家对中国女篮现在许黎明许指导也是寄予厚望， 是已经出现了提前出现，但是对手同样是两战两胜的比利时队这一场比赛其实也挺关键的，决出小组第一，而小组第一将会很有可能避免在跟那一个半区的美国队提前相遇，非常的关键如果咱们能获得小组第一，美国队大概率是那个边小组的第一，那这俩队在决赛之前就碰不着了。 对，我们年轻的中锋们 对 发力吧在面对欧洲的这个比利时这支强队的时候，我们能去复制跟澳大利亚的那场胜利就可以了。 没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奥运代表团选手的表现。昨晚奥运会田径比赛结束了女子100米的决赛争夺，牙买加选手汤普森以10秒61获得冠军，而且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弗雷泽10�74获得亚军，杰克逊10秒76获得第三，牙买加选手相当厉害，包揽了前三位。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的男篮小组赛，美国队是119-84战胜了捷克男篮。比赛当中，这场美国还是打得非常游刃有余的，特别是领先拉大到了30分以上的时候，就彻底杀死比赛了。这才是我们熟悉的梦之队的那个感觉啊！ 对， 这样的美国男篮也是锁定了一个8强的名额。昨天的奥运会的网球女单决赛，瑞士的选手本希奇用了2小时30分钟，7-5、2-6、6-3，艰难地战胜了捷克的非种族选手万卓索娃，也为瑞士赢得了历史上第二个奥运会的网球单打冠军。 东京奥组委7月31号发布消息称，新增21名东京奥运会的相关人员新冠病毒的阳性的情况。自7月1号以来，奥运会相关人员当中累计已有246人新冠呈阳性。新增的21名阳性的人员当中，包括14位外包业务工作人员和7位奥运的相关人员，并无运动员感染。据共同社报道，截至7月29号，因为参加东京奥运会而从海外入境日本的人员达到40558人，首次突破40000人。 我们也是为大家继续来回顾一下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上传个人的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就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助威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 这是一场欢乐无限的趣味挑战，这是一次脑洞大开的问答互动。7月19日至8月9日，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推出东京奥运会互动体验大型秀场，主持人化身奥运特别人类，寻找特别的对手，敢来挑战吗？奥特曼大挑战。 奥特曼大挑战， 是 今儿咱们比什么项目呢？ 咱们来田径的项目吧。 田径的 田径项目当中，除了有这个短跑的刺激我觉得这投掷项目也非常好看不只是说投出那一下重重砸地的那个感觉同时我觉得提前他的一些动作那些 pose 相当的帅气 今天上午最重磅的比赛，那就是巩立姣出战女子铅球的比赛， 是 姣姣这一枚金牌，希望真的是顶住啊， 没错， 发挥他的绝对的实力。为了给娇娇加油，不行咱就选女子铅球 行反正铅球链球铁饼我觉得那个提前那个转圈那动作都挺帅气的 都能来哈 反正我就试吧试吧比一比。今天你怎么样？这个参赛吗？ 今天我派你出战。 行好，那今天你就负责在旁边监督我我给大家来一个这个模拟看看能不能把这动作模拟的比较不错呀？因为转来转去的，加上这个重量啊，确实它是非常有技巧的一个项目。 嗯，好，大家伙可以在抖音上啊去看我们的这个挑战的视频，同时也发来您自己的挑战的短视频，参与到我们的奥特曼大挑战当中。只要您观看我们的挑战短视频，带着话题标签奥特曼就是 MAN 大挑战，发布你的挑战短视频@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就有机会赢取纪念的礼品。 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有一个话题来说说国安队昨天1-0战胜大连人这场球，大家觉得赢的怎么样有的朋友刚才说了不解渴，有的说不像以往的那种感觉了当然也有人觉得要啥自行车能拿3分就行也来聊聊这场球吧。 我们先来听听天鹰的分析他觉得伤员逐渐的回归，防守会是国安接下来比赛的一个胜负手。 国安队的情况有几点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一点就是说，随着我们的伤病的情况呢逐渐的好转，大家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队员可以出场，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朴成已经可以出场。之前我跟大家做节目时候就说过，朴成的出场对于国安队的中前场，就是朴成跟希哲的组合，朴成跟希哲可以轮番上场或者说共同出场的这个阶段，有点像之前的两个外援的这种双核。就是朴成是国安队当中这种进攻组织比较有灵性的，而且呢他个人的这种踢球这种天赋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尽管出场的机会没有希哲多，但是在进攻当中的贡献我认为朴成不小。 跟朴成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巴坎布随着这种回到球队逐渐适应，巴坎布也打上了首发，巴坎布的状态也在越来越好。原来我们经常大家担心的中前场的问题，我觉得会随着巴坎布、朴成两个人的逐渐的复出得到解决。现在我们的进攻的问题主要还是来自于中场的输送能力不足，所以说大家可以对下半个赛季就之后的国安队的比赛啊，可以不要抱以太高的这种每场比赛是不是得打对手两个三个哈，不要再这么想，我认为这么希望不大，保持我们尽量少丢球或不丢球，一场进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想法。所以说未来的国安队的风格、战术风格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踢这个三中卫，两个边翼卫，防守的时候回撤打五后卫，然后进攻的时候打三五二，这么一个阵型可能会是国安队之后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打法。我们还是希望啊，国安队在下半个阶段其实仍然是处于变动跟磨合当中，我们仍然处于这种没有这种强力的中场外援的情况之下来踢，中后场整个就是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来踢，因此我觉得国安队应该是在我们的防守体系当中更加的重视防守，国安队的进攻不会有太大问题，防守才是我们成绩好坏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是听的观点啊，他觉得后边可能还是用这种三五二， 对， 踢三中卫比较可能性大一点。哎呀，但是反正我心里也是挺没底的，要三中卫的话，真的咱们现在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基因， 是 啊，这边路也没什么突破的人选， 没错， 踢三中卫 啊，三中卫得三个中卫。都非常靠谱啊，就没有一个短板啊，大家想想吧，能不能达到？另外一个三中卫，要求他的这个三个人出球能力非常强，三个中卫你得跟这个不能是拿球就开大脚，那不行，得有一定组织能力啊，这个都是否能够行？再有一个就是曾经你踢没踢过这个啊，有没有经验啊，都是很重要的事儿。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边有朋友提到铅球的事儿。说铅球是不是咱们这一次就是比较有把握的了？ 四九城说那集团优势啊，不光要拿金牌，包揽前三也是有可能的 啊。 啊， 是，就是铅球，但是这个项目很看临场的发挥。 对， 有的我记得，之前的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有的这个选手好像，之前就是。有很高的呼声，包括之前有这个比赛热身什么都很厉害啊，但是到大赛那一下啊，有可能就没把握住，因为现场它是需要有这个激发的啊，这个投掷项目都需要现场那一下啊，神来之笔推出去啊，有可能就那一下就把冠军给拿下来了。 黑暗炫耀光明说到国安说，哎，听人还是挺护犊子的，进攻咱们现在其实没问题吗？也有问题。防守呢同样也有问题啊，就是这个情况，也不需要太护犊子啊。 进攻肯定是也有问题的。 对呀，进攻现在梳理上虽然现在是双前锋顶在前面， 对， 但是侃爷他经常他不在状态啊。 对呀，包括有朋友提到张玉宁说这个也是有思考人生啊，快乐足球这个趋势了。这没有办法，因为少了奥古比埃拉，这个威胁球传的就没有以前厉害啊，就没有这个绝对的机会，就没有以前那么多。说实话，所以肯定进攻方面啊，某种程度会出现一定的这样的便秘的情况。 抗风童说，从比赛看，巴坎布好像有点心不在焉了啊，好像心已经离开了国内。国安还是早做打算，做了呀，我们已经引进了一个新的锋线啊。 对， 虽然说需要百度吧，叫安德森 是 席尔瓦， 哈哈，席尔瓦这 席尔瓦， 不是说那个西班牙队那个大名鼎鼎的席尔瓦， 对，此席尔瓦，来自巴西啊，19岁来到了葡萄牙联赛啊，在一个不是特别的有名的葡超的球队 是， 但是能19岁就从巴西啊，离开自己的家乡到海外联赛去效力。也是有一定的实力吧。 对，7298他说了，国安昨天胜不足喜，就是虽然1-0赢了，但是好多朋友都总结到了，就感觉打大连人这个级别不像以前那么样的顺顺利利啊，这是吧，就出现很多机会啊，好像这唯一的一个机会还是点球进的，那以后是不是国安队这样的级别球队啊，都是昨天的那种节奏了。 而且说一场进一个那太不保险了，那一场进一个我们要拿三分的话，那就是都不能失球。 对呀，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赛季的失球数 跟过往赛季相比也有所上升。 是，就是说你的容错率是大大降低了。 嗯，对，所以接下来要面对的下一轮的对手，8月3号的晚上8:30啊，要面对的是武汉队。 嗯， 武汉也在昨天的比赛当中2-2逼平了长春亚泰。 是， 武汉这支球队也是，有着比较强硬的这种打法，而且每每遇到国安， 嗯， 对方都不用动员。 啊，有故事， 有故事。 嗯， 啊，我们真的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嗯，广宇说歇了半年病假， 哎呦， 今儿上班了，又听见体育广播，真的很亲切。哎呦，祝您康复啊！ 是， 康复愉快啊！ 没错啊，听我们体育广播，您的心情越来越好。 嗯，啊，身体也硬朗朗的。 是， 忙碌的闲人说玉宁有点着急啊，那种发力过猛的感觉。 嗯嗯，是。确实是这个，前锋啊，他肯定是非常想进球，因为巴坎布在旁边，你就感觉是很飘忽的一个状态，就不指着他进球了。那前边就只剩一个玉宁啊，他能不着急吗？啊，是吧？再加上没有很强力的这个接应啊、支点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啊，奥古啊、比埃拉都缺少了大腿啊，没有办法啊。他在前场有的时候不是机会的机会，他也得搂那么一脚啊。 嗯，这边一号线也说，哎呀，坎爷做给玉宁的那个球多漂亮啊，有点可惜了，浪费了啊，不然绝对也有一个5+进球。老铁说看到了老朴的回归啊，还是很欣喜的。朴成最大特点就是出球果断，不像西哲啊，还有点有的时候有点磨磨唧唧的。但是西哲其实大多数的时间还都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是，就是队员踢球都有自己的节奏吧，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嗯，当然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围观奥运，发现了哪些意外之喜，哪些始料未及？那昨天的东京奥运赛场，中国军团的奥运老兵们还是上演了一出老当益壮的强颜好戏的啊！这也是一个意料当中的欣喜吧。我们也来听听本台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评述。 7月31号，在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81公斤级决赛中，37岁的中国选手吕小军用抓举、挺举和总成绩都打破奥运纪录的表现摘得金牌。在当天的另外一个赛场上，中国蹦床四朝元老董栋顶住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银。这位连续4次参加奥运会的32岁老将用圆满两字总结了自己的奥运征程：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对于每位站在领奖台上的选手，面对台下聚光灯时的心情或都千篇一律，享受的是胜利带来的喜悦。然而他们向上攀爬的道路却不尽相同，竞技体育有时确实是冰冷残酷的，尤其对于那些奥运老兵们，除了要击败对手，还要克服年龄增长所带来的伤病、体能不足等等困难，甚至还要面对像奥运延期这样的突发状况。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依然做到了心怀坚定的信念，做好充分的准备，保持高昂的斗志，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慢慢的攀爬，揭开竞技体育它冰冷的面纱，终于看到它露出了灿烂的微笑。不论是37岁的吕小军，还是32岁的董栋，亦或是马龙、刘诗雯、巩立姣、苏炳添等等，对于这些依然驰骋赛场的老兵们，我们需要更加珍惜和他们的缘分。也许一次看似普通的再见，就可能成为永别。 来看看大家更多的留言。美少女说少了奥古跟比埃拉的穿针引线，咱国安的进攻生涩了很多，外加大连人这铁桶阵的防守，还有挺凶猛的拼抢，虽然尤其是在首发阵容里边都是年轻人，但是留给国安配合的空间太小了。 对， 运动战的进球进攻的套路训练和得到实战效果需要挺长时间的，不如抓紧练练定位球跟角球战术吧。远射也加强一下啊，提高一下精准度。 是啊，这个都是教练未来需要做的事儿啊。另外托尼韦说，现在咱们对前锋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啊？昨天两个前锋也就各有一个好机会，但也不是必进之球。他说这个标准呢，说来万来了，估计也得说不一定啊，我不一定能把握得住啊。 来万谁跟来万在前场配合呀？ 是啊，关键来万也属于是得有这个后场的支援、中场支援才行。 哎，6306说张玉宁真是一个重炮手啊，准星有待加强。 嗯， 玉宁的这个特点 他还不是那种哎把握门前机会，他 真 就是一个站桩型的类型。 是，另外这个玉宁这几场，比如说没进球，是不是头型可以转换转换、啊？一般说不进球， 哦、 对呀、啊，不进球的都是什么削发明志啊，或者改改头型啊，换状态， 嗯， 好像有这说法。 嗯，当然说到了接下来的比赛啊，还有核桃说，这武汉到现在为止应该还没赢过球呢。 嗯， 所以啊，下一场我们更要打起120分的精神啊，可不能在这场上崴泥了。 是，这个慢走也说了，这个发了好几遍，说李可呢。是伤了吗？怎么看不着了呢？ 还是有一些伤的问题。 应该是，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 VIP 说了，马龙33了，董栋32，吕小军37，这是不是应该是他们最后一届的奥运会了？吕小军这个我们问了，待定是吧？ 待定，他自己肯定是还想继续征战巴黎奥运会。 家里呢，关键他这个允不允许他继续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嗯。 是吧，长远的是生活的规划了。 对，当然说到了女排，赵军也非常心疼郎指导，尤其是听到郎指导的那一句对不起啊， 对， 哎呦，就听得心里更难受。中国女排还有最后一场比赛，这也是郎指导在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上最后的一场比赛，大家都去支持， 是 中国女排加油 啊！刚才我也看到有朋友说啊，郎指导在里约夺冠之后就退休了，那多好啊！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总是希望啊，在最高光的时刻，退掉，叫所谓的激流勇退，因为你在那个位置上有不同的方向的潮水去冲你，不同的球队就像潮水一样去冲你，真的是这样的，站在越高那个位置，它压力越大，那会儿退，当然呢，对郎导本人他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他有身上有责任呢， 对呀，他为了国家的荣誉啊， 对，当时有这个球队啊，包括需要他，队员需要他啊，包括中国排球当时也是需要他。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发光发热，所以说又带了这五年的时间， 五年的周期， 多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 是， 知鸿春秋说3-0战胜意大利，中国女排终于是拿到了一场胜利，还是值得点赞的。虽然本届奥运会成绩不理想，但是女排精神还在。 是， 嗯， 这边还看到6306啊，这个说了张玉宁这。大背头这发型估计一时半会儿变不了啊，可能家里边买了好多发蜡呢，还没用完呢，是吧？ 大背头，这是废发胶啊。 对， 要是剪一短发 啊， 可能更清爽一点。 对，更支棱一点，支棱起来了。是。 495说西哲这几场有点翻肉， 王 刚好几次冲跑要球，大空当的时候，西哲就是不给球，自己有点确实有点磨叽了，还是要让这个球队的流畅的配合能运转起来。 对，另外这个阿欧斌他说看了整整40年中国女排，这是个老球迷啊。他说无论是逆境低谷，永远让国人牵挂，热血沸腾，真的是无需苛责，压力太大了。说竞技比赛当中发挥失常呢是比比皆是，但是姑娘们始终在奋斗，在挣扎。醒过来的中国女排，他说仍然会是在世界之巅啊。这次是意外啊，他说这个是虽然是一种低谷吧，但是支持中国女排啊，他也是选择谅解、包容郎平指导啊。最后他也说了，让我们不离不弃，始终如一，爱中国女排。 任何的一支王者之师都会迎来那个改朝换代、新老交 替的 时刻。现在这就是女排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接下来教练团队的更换，还有一波老将的退役啊，新人要逐渐的成长起来，真的扛起这个大旗。那像昨天的比赛里，包括前面的几场，虽然是输了，但是林莹作为一个主攻手，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虽然说有失误，但是在更多的关键球当中，还能充当一个关键的角色。王媛媛， 没错， 打得非常有智慧 啊，拦网什么都到位。 对，很多球都打得很聪明，这都是女排的一些可以延续的惊喜。 是啊，所谓的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这个就是你处在这个高的位置当中，那各个球队都在研究你，如果你没有一个进一步的变化啊，新人的涌现，那真的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是中国女排通过这一次比赛吸取很多教训，一个就是大家总结到了能不能留有后手，就是说这个主力队员一旦受伤了，这个预案 啊，这一次是一个事儿，大家总结到了。嗯、另外一个就是新人的涌现啊，你不能总是吃老本儿、 嗯、 啊。另外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啊，就是这个球队的这个光环啊等等，这个、啊、如何去平衡未来，可能也是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所以这一次的奥运会之旅啊，也让我们看到没有常胜将军啊， 对， 胜败这就是竞技体育一个最基本的规律， 兵家常事啊。 对，以一个平常心去接受，然后好好的未雨绸缪，从头再来吧。这边很多家里人说到了玉宁的发型、嗯、啊 ，Winter 还说，玉宁的身材管理是不是也应该加强一下？哎、这还真不怪玉宁，他可是非常自律的一个球员。 嗯、是， 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形成那习惯了，就是两点一线，训练场到家里， 嗯、 做饭都是自己做吃的啊。但现在队里边有厨子啊， 对， 可是他真不是那种就是说能大吃大喝、 嗯、 能放开的那种， 是， 只是他的这种身体类型就这样，就看起来他不是那种体脂特别低的， 对， 啊、 嗯，是，有那种就是体脂就是脂肪率啊特别低的， 天生就低的， 代谢很厉害的， 哎、 就吃比如吃一碗饭啊，代谢掉这个大半碗，那就是瘦的，比如像坐在我旁边的美女主播惠小凡就是这一类型。 我这真是靠后天练 啊！你是靠后天练的， 后天努力，后天努力。 哎、那我低估你了。是， 这边还有家里人塞翁 boy 说，如何解决进攻乏力？那得需要比帅做好一个最佳调整。其实现在球队最适应的就是4-4-2的这种阵型 啊。 嗯，是 的， 在细节的配合上，看怎么可以调得更顺溜一点。 嗯，我是曼联说了，这个没有头发顶球是不是也疼啊？说张玉宁这事儿，哎，但我觉得不一定。 嗯， 没头发顶球更厉害。比如说我的偶像齐达内， 嗯、 那头球杠杠的，是吧？世界杯啊，这头球98年一下就进俩。 聪明的脑袋怎么着来着？ 啊，不长毛是吧？叫聪明绝顶。啊，聪明的人。就是说这头发少，有时候我觉得是头发一少，好像他这个，摩擦力变小了，球突然砸脑袋上那一下，是不是也更快呀？ 嗯， 要不你头发多了，就是，缓解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 就有一个巨大的 缓冲了，对，是， 嗯，可以去让数据公司做一个统计啊， 对， 啊，如果是这个毛发比较少的球员，投球是不是会更精准一些？ 是， 嗯， 这边呢 ，TA。的三他说了，感觉张玉宁现在是不是有点急躁啊，全都是暴力射门。 嗯，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他肯定着急不进球的事儿，作为这个主力的前锋。第二一点啊，就是全队的责任点在这儿呢。 嗯， 要不以往他这个开火权可能分散给奥古啊、比埃拉其他人了，这些人没在啊，怎么办呢？对吧？ 嗯，张翔说张玉宁的爆射啊，明显是肌肉记忆，这么多年都是这么练的，就是当下的一个及时的反应。 嗯， 永春当药店提到了女排，说女排有女排精神，女足有铿锵玫瑰精神。其实能参加奥运会都是应该值得尊敬的， 是， 甭管是对教练还是对队员，少一点苛责，多一些鼓励吧， 嗯、 一起加油。 是，D A 他也说了，张玉宁今年已经算很瘦了。他说这个，腮帮子都是这个， 做腮了吗？ 对， 有吗？ 都显出来了是吧？ 啊、 哦。 玉宁的这个脸型，他也是这个腮部比较发达啊， 是 咬肌发达， 嗯， 可能还真不是作腮，不至于啊。 是，这边还有朋友说，国安赢球一个字形容，那就是爽， 嗯，能拿到三分也很关键。接下来我们也一场一场的去拼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晚上的5点到7点还会进行特别节目的金戈铁马板块，而夜话是9点到10点，欢迎大家继续去收听。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有我们的东京快报的午间板块。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